傅志高背叛革命净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啪，真叫准。这一下傅志高的脑袋接了壳了，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汉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愤怒的眼睛好像翻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我，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从押着俘我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行车。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李润杰演唱的《劫行车》片段了。李润杰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快板书演员，同时他也是一位曲艺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来自于生活，每次下基层演出，他仔细观察，悉心询问，获得第一手资料后，创作出反映时代生活的新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舞台上久演不衰，成为脍炙人口的优秀保留节目，同时也充分地充实了曲艺文学的精品宝库。不仅如此，李润杰还在1962、1974年两次出版了李润杰快板书选集，可以说为快板书这门艺术的发展传承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李润杰表演的快板书幽默小段《句句黑》。 日没西山黑悠悠，公们俩上场就把那个黑豆收，一场黑豆没打完，黑妈妈坐月子养个黑妞，黑妞妞那长到25、26，还没见个黑小子来把亲求。愁弟这个黑爹吃不下去半碗的黑米饭，愁弟这个黑妈吃不下去半碗的黑面大窝头。黑妞妞那上前开言道：黑爹黑妈，不用黑愁啊，我到这个南坝挑黑菜，一到黑了我就短回头。左手他可挎起个黑料斗，右手拿着个黑把镰刀头，走过这个三里的黑沙地，越过了5里黑沙沟。黑妞妞的黑蛙挑黑菜，他可送你一个黑小子放黑牛，左手是拿着黑鞭杆，右手是拿着那叫黑龙头。黑小子黑牛黑蛙见黑面，黑小子黑牛就把黑脸丢。这个老包过来做媒证，人家张飞说没在里头，这个李逵说没停当了，可是下来的礼物是黑包头。三言两语没说妥，可是宅了一个黑道日子娶黑妞，雇了这么8个没铺的掌柜的抬黑轿，还有这么8个黑吹手。这个娶亲的太太本是猪八戒，这个送亲的本是一个黑马猴。走黑街越黑巷，抬到了婆婆家的黑门楼，婆婆出来个三个墨染，女婿出来个黑不溜秋，小姑子出来是黑马子，小叔子出来个三个车轴。黑妞妞那下来的黑老婆叫，有一条黑眉口的来回揪。黑妞妞那进了的黑当院，不住这个黑眼天桌上揪，有着黑弓黑秤黑香斗，里边还盛的是黑豆。黑妞妞那上前拜2拜，黑小子跪在那地下那咕叽咕叽的磕黑头。拜罢了天地回房转，进了这黑屋的黑妞妞，黑妞妞那不住的房上看，黑梁黑柱黑木头。黑妞妞的不住的炕上看，有那黑席黑被子黑枕头。黑妞妞的不住的窗台看，这个黑灯点着是黑油。过了这么3年定5载，这个养一个儿子叫黑泥鳅。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京韵大鼓是曲艺艺术当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曲种，距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提起京韵大鼓，就不能不提起骆玉笙这个名字。他创立的骆派是京韵大鼓5大流派之一。 骆玉笙的唱腔很独特，尤以抒情见长，擅长于用音韵声腔的变化反映人物的心理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他的拿手节目《剑阁闻铃》，那低回婉转的腔调如泣如诉，使人听罢是荡气回肠，如痴如醉。下面呢，咱们来欣赏骆玉笙演唱的《剑阁闻铃》片段。 四者般不做美的铃声，不做美的语言，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情，砸窗棂，点点敲人，心欲碎摇落木，声声使我梦难成。当啷啷，惊魂响自眼前起，冰凉凉彻骨寒从背地生。不等儿找我，人胆影雨夜同睡，花无更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我何以欲梦青石，梦不成，莫不是宫下兰榻三更月，莫不是山秀南金五夜风，莫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莫不是放轻心内怀欲恨，莫不是我心心中少至诚，既不然神女应何不离落魄，空叫我流干了眼泪，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骆玉笙演唱的《剑阁闻铃》片段了。骆玉笙1951年参加了天津曲艺团，1953、1956年他两赴朝鲜慰问演出，1979年骆玉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副团长、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和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在此期间，他创作演唱了诸多的优秀曲目，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鼓小段《风雨归舟》。 唰啦啦。 我也顾不得，入了村头得一换酒，遥望见那一只小舟儿悠荡荡荡悠悠悠悠荡荡荡荡悠悠，恰好似那一叶儿飘就在水面呐浮，我才好容易呀破鱼也难，茫然等了啊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骆玉笙演唱的《风雨归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骆玉笙演唱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可以说家喻户晓。骆玉笙更是戏称自己本名叫骆玉笙，艺名叫做小彩舞，除此之外还多了个名字叫做四世同堂。1989年，骆玉笙还荣获了中国金唱片奖，这是对他在京韵大鼓表演艺术上最好的肯定。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精彩旅程，为您送上骆玉笙演唱的这《重整河山待后生》。诸位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群星闪耀60年的怀旧之旅的主题，为您介绍的就是几位新中国成立后活跃在曲艺舞台上的表演艺术大家。之前的旅途当中，我们和您一块认识了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润杰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生。下面呢，再来为您介绍一位极具地方风味的表演艺术家，那就是以山东快书闻名全国的高原君。高原君的山东快书表演憨中见巧，刚柔相济，张弛有致，举重若轻，轻松风趣当中透着俊勇与灵气。新中国成立后，高原君培育了200多名有一定成就的山东快书演员和作家，使山东快书迅速推向了全国。1956年，高原君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原君除了积极创作演出之外，还著有《山东快书艺术浅论》《山东快书漫谈》以及《我和山东快书》等传世之作，填补了山东快书理论上的空白。由于高原君在山东快书上高超的技艺，1989年他也荣获了中国金唱片奖。下面呢，先来一块欣赏一段高原君的拿手作品《武松打虎》。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李家的5个恶霸被他伤，在家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武松懒打官司奔了外乡，在外流浪1年整，一心想回家去探望，手里拿着一条哨棒，包袱背到肩膀上，顺着大道往前走，眼前来的一村庄，村头上有一个小酒馆，风刮酒晃乱晃荡，这边写着三家醉，那边写着开坛香，这边看立着个大牌子，上写着3碗不过冈。什么叫3碗不过冈？小小的酒家说话狂，我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这好酒尝。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有张桌后边放，2把椅子列两旁，照着那边留神看，一拉溜的进酒缸。这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哨棒里靠墙。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连喊3声没人来打枪。这个时候买卖少啊，掌柜的就在后边忙，有一个小伙计还不在，肚子疼拉稀上了茅房了。这武松连喊3声没人来打话，把桌子一拍开了枪，酒家拿酒来。哟，大喊一声不要紧，我娘，这真的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掉土，这真的那酒缸嗡嗡隆了震耳旁。酒家出来留神看，什么东西？好家伙，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他看武松身子高大1丈2，膀子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3溜斗，两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像放上犁，皮锤一钻像铁行，巴掌一沉簸箕大，手指头巴巴楞楞棒槌上。哟，好汉爷，沉这么久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个板块的。你有什么酒？有什么菜？

踏火狼在山岗，这我怂晃了晃荡往前走，前行到了景阳冈，哇，好大的神灵！这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告示，阳谷县的告示。武松紧接念了一遍，啊，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哎，你，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一咬钢牙往上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半里地，呀，有个条子大师在路旁，哎，天气还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到小树上。武松躺着刚歇息，可了不得了，山背后门窜出了猛虎手中王，这只虎门一声不要紧，自震的树着树叶软晃荡，惊起了武松。顺着声音看，什么动静啊？好家伙，这只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着巨高60迈，长着80环硬棒，前存8尺惊人胆，好多一张令人毛，身上的花纹一招挨一招，一招还得一招慌，斜屁股一张簸箕大，两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三横一竖就念王。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18弯就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你怕也是没有用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老虎一看见武松呢，耶，本心眼的稀得慌。老虎想，这个家伙个不小，两顿我还吃不光嘞，闹着了，我两顿还吃不了嘞，他两顿吃不了，这人受得了啊。老虎一言心欢喜，门的声这么好汉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杨神仙躲一旁。好汉武松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阳，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老虎心里暗思量，嘿嘿，人呢？我每天吃人没有费过这么大劲儿啊，今天为的哪一桩啊？是啊，每天在这看见老虎都吓酥了，把脸一捂叫着娘，老虎过去吃着更得劲了，掐着脖子嗯啊嗯啊吃得香，老虎还自当平常人了，哪知道来了个武二郎。好汉武松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呱的一声往上摇，啪的一声打过来，武松急忙躲一旁，啪啪，这只虎夸他没有打着武老二，就跟老虎咬一塌门的伤，把一把一拧像杆枪，到这地平往上扫，这么的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猛一窜，窜出去80环不让，这只虎一扑没有扑着武老二，夸大没把武松伤，一把也没扫着武松他。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一想，坏了，要分事儿，要妈妈呢。武松嘴说不害怕，心里也是有点慌，抄起了哨棒他就打，忘记了个子高了胳膊长，就听嘎喳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嘎喳一声弹断的，手里还剩尺八长。武松气得猛一扔，那不叫你慌你偏慌啊，不叫慌这又不能自己了。这只虎三下没有捉住武老二，就听着嘎喳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揍了我，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武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的更是猛，心里想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去了10步还不让，往后退去10几步，老虎扑到地当阳，离武松还有尺八远。武松一见喜得慌，叭叭赶趁忙摁住，两只手掐着虎把枪，两棒用上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到地当阳，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琢磨着上面压得慌，哎，怎么还往下压？这多别扭！这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老虎不干的。老虎前着一根地，老虎说：“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呀。”武松说：“你再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提了3起，武松问了3摁，他们两个劲头也不知有多大，这只虎前着如地，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他往上提，我往下摁，时间大了我没劲儿了，我还得喂老虎啊。武松想到这，左膀猛力一吃劲儿，腾出来右膀用力量，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地劈锤行，哎，老虎也动不了了，这正位就觉着后肩胛骨酸不溜丢的一阵儿，